还想去第二集吗？ Thank you. 在座的所有人，你支持核能发电，然后你来探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：核能真的是最干净的能源吗？真的是最便宜的能源吗？好，先不问这个，我们大家要先问的是核废料怎么处理？全世界到现在核废料没有办法处理。如果你支持核能发电，你也支持这些核废料就要放在你家。为什么？我们为什么凭什么把我们自己的享受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上面？我们大家竟然要把核废料放在别人的那边，甚至建核能发电厂在别的县市，然后我们来享受所谓的经济发展的一个舒适的成果，这是不道德的，这是不道德。如果你支持你永和，请你勇敢地接受核能的废料就放在我们家，就放在我们家，这样才是合道。你要想做，你要对人啊，要负担。最近台北市副市长不是说那要打压房地产吗？两年啊，他说要提高啊房屋税，两年就要让啊这个啊台北市的房地产呢降三成以下。我说